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影视剧花园。 几十年前，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主题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唱遍了大江南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就为您安排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录音剪辑，和您一起跃马横刀驰骋在帕米尔高原，重温那令人难忘的故事。 这从冰山上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客人呢？驻守萨里尔山口我边防部队的杨排长刚收到一封指挥部的来信， 流窜在萨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萨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察员卡拉同志进山侦察，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杨排长看完信，想起送信来的战士阿米尔说还有情况要汇报，马上派人把他叫来了。阿米尔是今天才来报道的新战士，他说起在来的路上怎样遇到了一群骑马迎亲的塔吉克人。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哦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我到萨利尔山口。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 啊，原来是邻居啊。您好。 您好， 向您祝贺。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解放军战士阿米。 啊，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克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那乌鲁兹古兰丹姆， 古兰丹姆。大叔 啊， 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远了，叶城。 叶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啊，两世为人了。 阿米尔接着向杨排长谈起了往事。阿米尔的家乡也在叶城，从小失去父母，没有任何亲人，只有一个和他一样也是孤儿的小姑娘古兰丹木跟他作伴。古兰丹木狠心的叔叔为了贪图钱财竟卖掉了自己的亲侄女。 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 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肉奥普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铁啊。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看了，小心点啊，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好，回来见。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他们到的正是时候，婚礼刚刚开始，来祝贺的客人挤满了新房。 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听到阿米尔这个普通的塔吉克人的名字，新娘子不由得掀了掀她的面纱。 小花，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可能啊。 家乡 邺城。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呢？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古兰丹？ 古兰丹姆，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新娘子摇晃着身子倒了下去，听到喊声，人们都出来了。 姑娘丹姆， 孩子， 你 孩子， 姑娘丹姆，孩子，姑娘丹姆，你醒醒，你怎么了，姑娘丹姆？ 晚了， 排长，我 好了，回去谈吧。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事情确实不简单，化妆进山侦查的卡拉也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在山里礼拜四住着两个终日藏在屋子里却自称是旅行家的人。就在尼亚兹大叔家办喜事的当天晚上，这两个奇异的旅行家从他们随身携带的电台里收到一份密电。 地下明珠电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察凶窝，巴洛托杰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哦，江汉蛋，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谁啊？ 我。 哦，门屋里。你的眼睛， 门外是他们的女奴仆， 已经成了 那个江罕达尔拔出刀来就要上前， 真主在召唤他。 有个老奴仆模样的人急忙赶来阻拦。 江罕达尔， 江罕达尔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江罕达尔，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哎，好了好了，江汉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哼，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哎，江汉蛋，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阿曼巴伊，现在我们只知道他是这两个匪徒的奴仆。 的滩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这是侦查员卡拉又在用歌声安慰可怜的买着屋里。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两个家伙的活动情况，卡拉经常来找这个女奴仆，也听说了一些女奴仆买日屋里的悲惨身世。 走吧。 哎，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啊。哎，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现在我们终于认出这个可怜的买日屋里才是8年前被卖掉的古兰丹姆。驻守在萨里尔山口的我边防部队却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和真真假假的古兰丹姆打上交道了。这一天杨排长准备领着新战士阿米尔再去熟悉一下地形，刚出营房又发现新娘子远远地盯上了。 阿米尔，哟，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可拿屋住子挺好的，可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是 排长。 嗯，我不能去。 为什么？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 是。古兰丹姆，古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我路子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我爱那乌鲁子，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你好狠心。 古兰丹姆，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吧？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 哎， 阿米尔， 看来这件事一时还无法了结。晚上新娘子又到营房来找杨排长，站岗的正好是阿米尔，他当然不肯让外人进营房，杨排长却把新娘子请进去了。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打搅您了，杨排长。 哪儿的话呢，请吧，请坐吧。 杨排长，我要和拿乌鲁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这个事儿， 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 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排长，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在营房门外，新郎没找到新娘，却只见站岗的阿米尔。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拉乌鲁子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杨排长送新娘子出来了，新娘子朝新郎瞪了一眼，话当然也好听不了。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新郎拦住新娘，举鞭就要打。 拿乌鲁子，住手！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 哎呦，哎呀，爸爸，你， 大叔，给我滚回去！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过我们的战士。 大叔，这是误会啊，少说话。 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利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做客，啊！哼，爱情这个玩意儿还挺厉害呢。嗯，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送地图的特务，继续侦查。 怎么这么巧呢？ 天亮以后，山里礼拜四又收到一封密电。 陛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查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巴洛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江汉达尔， 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江汉达尔正紧追着他们的女奴仆来到小溪边，空旷的野地里看不到第三个人影。 麦如里，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不，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哎，李姓家杀人了！ 喊着跑来的是侦查员卡瓦。 姓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李姓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江汉达尔气恼地收起刀走了。 谢谢你了，卡拉。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 飞向哪儿？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去。 什么？熊窝？ 解放军的岗哨。 哦， 热力普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卡拉，阿南巴伊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嗯，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喂，买屋里。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哦，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嗯。 卡拉， 嗯， 你好啊。 啊，你好。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这个阿曼巴伊也是那么急切要到解放军这边来。在这边，那个新娘子好像是还在没完没了地纠缠着阿米尔。排长和阿米尔出来放羊，新娘子也跟着上了山坡。这事儿可真够杨排长操心的。 阿米尔 啊， 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我的嗓子。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什么这样红，红的好像，红的好像燃烧的火，它像张过纯洁的友谊关系。这样显显得世人，显得世人不忍离去，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意来交换。 顺风不顺耳。好，好，唱得好啊。好啊。阿米尔 啊， 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八九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嗯，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达姆。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 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不，我不喜欢大的。 为什么呢？ 他变了， 变丑了？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哭？ 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 怎么说呢？ 好像 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呵，真复杂。 可惜啊，我没有谈过恋爱，理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眼睛后面还有一个眼睛，就是说流着虚伪眼泪的眼睛后面还有一个在窥探着什么的眼睛。一连几天，这个新娘子都在往山上跑。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了一个女人。 安米尔。 啊，古兰旦姆，你好啊。 你好，我当是安米尔呢。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啊，私事。 哦，嘿嘿嘿，古兰戴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这叫我怎么说呢？嗯，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那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一班长，你可真好。 走吧走吧。 上风沙弥漫，吹去了从前的温暖。明德尔山顶冰雪千年，埋葬了往日的情感。啊，突然把心变，好像那喇叭不断。 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欢乐的曲。 尼亚兹大叔从地里回来，又看见他的儿子纳乌如子一个人坐在屋顶上自弹自唱。大叔摇了摇头，叹口气，正要进屋，发现天色不对了。 嗯，三伏天的怪天气。 闹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见过。 那乌如子从房上下来，没精打采的正往外走，新娘子回来了。 你又到解放军那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他们又不上冰峰， 有暴风雪怕什么？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新娘子转身走了。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又有一封密电发往山里的礼拜寺。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杨排长拿起电话询问情况，电话线已被切断。这时候尼牙子大叔赶来了，这才知道暴风雪要来的预报根本没有传送到营房。杨排长决定马上带人增援冰封上的一号岗哨。他们登上冰封，枪声已经停止，风雪也渐渐平息了，四周一片沉寂，只听见战士们踏雪前进的声音。前面有人，原来是山石后面被打死的三个匪徒尸体。他们继续往上走，在冰雪的映照下，只见一班长披着满身雪花，持枪屹立在洞口。阿米尔蹲在洞旁，端枪注视着前方。他们还在坚守着岗哨。 一班长， 一班长和阿米尔却一动不动。杨排长赶上前去，他明白了，是风雪严寒冻僵了他亲密战友的身躯。 一班长。把他们救活！ 阿米尔被抢救过来，一班长牺牲了。 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脱了瓜呀。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和她分别后，好像那杜塔悬挂在墙上。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回来土台还会再响。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前方飞奔满灯，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和爱的脸庞。啊，亲爱的战友，你也再不能听我叹气。 在那天晚上牺牲的还有尼亚兹大叔的儿子纳乌如子。当时纳乌如子知道自己把事办坏了，等爸爸去营房以后，抱着皮大衣也跟着跑了出来。他是想给冰封上的战士送去，哪知道上山以后被猝不及防的雪崩吞埋了。人民的死难，战友的牺牲，使杨排长难以克制自己的悲痛。他要马上逮捕那个以新娘子做幌子潜伏下来的特务，但是想到上级要一网打尽敌人的指示，才没有去触动那个假古兰丹姆。几天过后，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从山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就是阿曼巴伊和真古兰丹姆。在岗哨值班的三班长正纳闷怎么又来了个古兰丹姆，一眼又看见来窥探的假古兰丹姆。三班长现在还闹不清真假呢。 古兰丹姆，等一等，古兰丹姆，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夜城来的古兰丹姆。 鬼！真见鬼！这不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古丽巴尔吗？你这个女特务！ 你是江汉大二的小老婆，你才是呢！ 你是 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头，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谁是古兰丹姆，谁是江汉大尔的小老婆啊？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不许过，走。 真的假的都押进了营房。杨排长一瞧，心想不好，这不是打草惊蛇吗？只好将计就计，再看看甲骨兰丹姆是如何表演的吧。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谁？我？ 你？ 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哼，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他可是特务 啊，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卡了， 卡了，哼，卡了是谁啊？ 姑娘，把热瓦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不，卡了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杨排？我就是杨排。热瓦普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阿拉莫说， 哟， 把他们俩押起来， 走。 杨排长捧着喀拉的热瓦抚琴，发现琴弦已经断了，难道喀拉真的遇到了不幸吗？杨排长心情沉重地站起来，一面吩咐加强警戒，防止甲古兰丹姆外逃，一面让把新来的古兰丹姆带来。 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姆，咱们什么事都好办，好不好啊？ 嗯，八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如乌里。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依呢？ 他是热力铺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那卡拉什么时候把琴交给你的呢？ 昨天夜里，阿曼巴依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古兰丹姆接着告诉杨排长，他和阿曼巴依逃出礼拜寺，就来到卡拉的帐篷里。 卡拉，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卡拉，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热力普他们正在犯愁呢，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哦，逃走啊？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卡拉，你救救我吧。 年轻的姑娘，你呀，你真年轻。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那边走，快点。这边，这边。 卡拉， 热力普的人追上来了，你带着姑娘先走。 嗯， 我对付他们一下。 阿曼巴依转身回去了。走在前面的古兰丹姆刚绕到一块山石后面，又听见两声很近的枪声。等他绕回去，只见卡拉已经中弹倒下。 卡拉， 我们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卡拉，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古兰丹姆，给杨排。 听姑娘讲完，排长又仔细查看了一下热瓦府琴，终于从琴的纸板底下找出了卡拉写好放在里面的纸条。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敌人的手脚也不慢，为了灭口，当天晚上他们暗杀了贾古兰丹姆，这样却更进一步证实了卡拉送回来的情报。现在该着手下一步的战斗部署了。可是阿米尔现在怎样了？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的阿米尔已经恢复了健康，这不是他又在歌唱吗？歌声吸引了真古兰丹姆，不由得也随声应和起来。唱吧，唱吧，歌声带来的不再是痛苦的回忆。 同志们的欢庆声中，阿米尔和古兰丹姆团聚了。现在该说说指挥部的下一步战斗部署了。有趣的是，这次战斗部署却是从对这两个年轻人的婚事安排开始的。指挥部指示他们俩先陪着阿曼巴伊到尼亚兹大叔家认干亲。 三亚马里克， 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没想到，没想到啊，临老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欢迎，欢迎你啊。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爸爸。 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 阿米尔，该你的了。 排长，我该叫什么呢？ 大叔，叫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都行，都行，都行啊。 那你看着办吧。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道。 你这个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来， 哦，安拜大哥。请这边坐呀、啊！ 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安拜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子。 嗯，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带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好。好，巴洛托杰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机会好啊。 敌人真以为是好机会，又是一封密电发往山里的礼拜四。 尊贵的热力普， 什么事啊？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已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您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 回电， 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宣告的却是这批暴乱分子的全部覆灭。 报告，报告，压下去，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 对杨排长来说，一切都是按照预先的安排进行的，而这个结局却是阿曼巴伊全然意想不到。